彩虹，怎么去拥抱迎夏天的风？天上的星星敲地上的人，当时不能懂，不能觉得足够。 心痛。